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这首歌这句歌词我印象特别深刻，倒不是因为浪漫，而是这样人是受不了的，要学会劳逸结合。爱情开始时，由于多巴胺荷尔蒙的刺激，一天24小时黏在一起，你都不会觉得累。但时间长了，关系稳定了，就要慢慢找到一个合理、平衡又舒服的相处模式。 Once more, you open the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这个旋律一响起，我们就会自动自觉地跳到泰坦尼克号这部经典电影。如果你问我心中最经典的爱情电影是哪部，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就是这部。当年的 Jack 和 Rose 太经典，他们的爱情也太荡气回肠，卡梅隆也凭借这部电影一战封神。其实这部电影最戳中我泪点的是最后100岁的 Rose 闭上眼，又浮现出杰克在船上请他跳舞的场景，仿佛命运的挽歌。 小田和正突如其来的爱情，是经典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东京爱情故事》是一部别致的日剧，你会发现男一并不一定会跟女一在一起，男二号也可以不娶女二号。原来这世界竟不是付出就可以得到。观众印象最深刻的当然还是活蹦乱跳的丽香，以及她那恒久不灭的笑容。该剧在1991年1月7号首播，丸治究竟有没有爱过丽香，直到20周年的时候也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现在再看这部剧，你会觉得很现实，有太多相爱不能相守、付出没有回报的爱情。一眼就爱上的人，最后未必是你的命定之人。比如电影《Once》曾经的男女主，两个能引起共振的灵魂，却在结局时各奔东西。这部电影产出了很多首经典歌曲，来听这首《Falling Slowly》。 Words fall through.

那就是1996年陈可辛执导、黎明、张曼玉主演的《甜蜜蜜》。这部电影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从中国内地来香港讨生活的李小军和李翘结识，两个孤独异乡人产生出了真爱的故事。年轻的黎明正值憨厚，张曼玉也凭借一段笑场的哭戏意外成为了经典。来听一首黎明的歌吧，《两个人的烟火》。听完了两个人的烟火，我们聊了几部的爱情电影，却只有《怦然心动》是一个 happy ending， 可能正是因为遗憾才让人印象深刻吧。接下来我们要听甜甜的歌，七夕嘛就是要甜，来听《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生物，搞不清红绳亦或是浑身，小孩子都知道的东西你不会区分，只知道缠着我，坚信我不会躲，在下头花钱，你说爱情终于轮到我，我说上天的安排命中就注定，你说头发到斑白爱我到任性、yeah、I need you happy every second Never my baby see you cry 我不会再让你流泪我会和你遇见的会遇见的 My baby, my treasure I swear my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love you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really don't want to 想和你在一起我 Gonna forever be with youSet a tangle, 冰到蓝星梦780分钟每天都心动那电话还能接通对我就足够你操纵我的时空不入我怀中蓝色色的天空冰到蓝星梦780分钟每天都心动那电话还能接通对我就足够你操纵我的时空不入我怀中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 Xmas 五7%。那接下来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明天就是七夕，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就来分享经典爱情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我们中有些人平庸无为，有些人锦衣华服，有些人虚有其表，但偶尔你也会遇上一个光彩夺目的人，当你遇上他，一切都是浮云。这句话来自电影《怦然心动》。赢得那张船票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来自泰坦尼克号。该如何跟你不想失去的人说再见？我没说再见，我什么也没说，就这样走了。这是电影《蓝莓之夜》当中的一句。有时候真爱就是一种选择，决定对某个人只是给予，不求回报，不执着于他是否会伤害你，是否他就是真爱。爱情也许不是降临到你身上的，而是一种选择。我只要你属于我。这是来自电影《真爱至上》。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